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来来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烟花啥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何家庄的庄主救了张望、凤起等三小，并且答应他们可以里应外合，帮助钦差大破万林庄。三小离开之后，赶回去报信儿。那么这一次他们的计划能不能顺利成功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三小来至在河对岸，撒腿如飞往回跑。正跑在半路途中，一看头了，尘沙荡漾，土雨纷飞，旌旗飘摆，袖带飘扬，头着鸣锣开道，对着马下来，晃晃回敬啊，回避肃静牌一拉多长，三座影亭过去，高头大马端坐一人，正是钦差老的人年羹尧，马前马后拥簇着几个人。在老爷的上手马上端坐一人，银髯飘摆，肋下配一口小听风，家住在山东东昌府朝府林侯家庄，圣手昆仑镇东峡侯廷侯镇远。千岁爷下手马上端坐一人，高头大马，这位可有点猴气扬，因为身材矮小，但是背后这口大宝剑可出了号了，一口露露大宝剑，这么大匣子有宝剑不挎着背着，对了，他个儿太矮，挎着这口剑他挎不了，秃了地，他就得在身后的背着，这个剑柄还比脑袋高点，后这个剑尖扎脚跟呢，还身背一口露露大宝剑，家住在这个啊，宣化府，在北丘林寨，独占北方笑鳌头，北极昆仑子，北峡个爷秋天秋飞雨。哎呦，这老几位啊，马后有两匹马，上手一个人是个出家的老道。南极昆仑子，海内寻真，南峡个爷司马空老道长，下手一匹马，马上端坐一个人，九尾宗仪，世间妙手，叫做司徒朗。再往后啊，云中崖，何立何乃中，妙手赛和缓，宋品宋文元，裘然赛张鼎，马魁马龙文，这是三峡。三峡之后有这么一匹官座马，马上端坐一位老侠，身材高大， 书中代言正是银面仙缘铁臂苍龙十多十金生。石老侠客，石老侠客身后头有这么一个老人，年纪高迈了，正是金头寿星洪勋。洪勋身后的是宝刀手黄志二侠客侯杰侯振山。再看大人马前，这都是马后的啊，什么穿云博玉虎刘尊呐、啊、杨小香啊、杨小翠啊、司马良啊、夏九龄啊，啊，这个吴霸呀，哎，孔秀、孔春芳啊、病太岁、张芳啊，这都在马前拥簇着。老侠的身后头，可就是八大门人弟子，啊，什么包信呐、啊、侯尊呐、啊、侯玉啊，这些人我就不必给您细说了吧。众多侠剑客拥簇钦差老的人，正往下走，三人拦住道队，标明挂号，面见钦差大人。那说钦差大人干嘛来了？奔万龙藏锋岛。哎，这点有一段书，还必说无疑，这点书还挺要紧。打破了一座剑山蓬莱岛，成都府请钦差大人。钦差大人来到了剑山蓬莱岛，带领官军打扫战场，这里边接收剑山非止一日了。那么主要运筹之人就是师爷杨有之，杨有之具体负责这些个行政上的事务。那么这里边丢了几个人，丢谁了？英王富昌、傅宝臣、君臣人等踪迹不见，并没有拿获元凶。佟林、佟海川下落不明，镇古侠董乾、董化一没找着，这都没有。可着山找没找着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能老跟那待着，得商量。这英王可能跑到哪儿？有人说了，英王可能够奔陕西了，够奔万卢藏锋岛，投奔西安侯。那就得跟影到万卢藏锋岛啊，够奔陕西。不能调动四川的人马，在四川办案，办四川的事情，调动四川人马行。你别看钦差大人跨省调动人马，那可不成，那就反了。钦差老大人一时为难，为什么？钦差老大人由四川这儿不带人马够奔万龙藏锋岛，路过万林庄的时候要动手怎么办？你得到陕西地面才能调动陕西的人马呢。可就提出来了，说盛老庄主能不能借我人马？借什么？借三庄的人马。满以为钦差一张嘴啊，这个盛玉、盛陶然就得答应。哪知道盛陶然不答应，盛陶然回复千岁，啊，回复这个钦差，说钦差老大人不是薄您，也不是我三庄儿郎惜命。实在是我们不能跟您走，为什么？第一，我们打剑山伤亡太大，哎，我们三庄的消耗极大，本来我们就没有力量打剑山，要不是您带着官兵一块配合着打，我们就凭三庄人马打不了，哎，光有几位剑客侠客打那不成，破不了人家山。那么第二呢，我三庄的人马呀都是护庄勇，我练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子弟兵，家小都在三庄，为了保护三庄他敢玩命，不为了三庄谁肯卖力玩命？再有了，三庄的庄勇这3000多人呢，是全部三庄的精英，青壮都在这儿，倘若跟您够奔陕西，或是万龙藏锋岛，或是万林庄，活着回来了，任什么说没有，为国家效力，该封封，该赏赏。倘若死在了战场了，也没得说，为国捐躯。可是我三庄就完了，这些个孤儿寡母伸手跟我要人。我为三庄首领，那时候我年迈苍苍， 我怎么样面对三庄父老？父不能见子，兄不能见弟，夫不能见妻。这三千人要完了，我三庄可就全完了。所以我不能让千岁您带走。这个理由一说，千岁呢没辙了。可是千岁光带着一杆侠客动身不行啊，没有人马路过万林庄打不了啊。千岁一琢磨，这个理由我既然不能驳，我又非得带人走，哪位给我出什么主意呢？他拿眼问这些位老侠呢，就动脑筋，可就有人提出来了，说圣老庄主，事情已经到这儿了，千岁不带人走不行，这样您看行不行？咱们分兵一半，这段书叫剑山分兵，这段书您可得记着啊，很主要了。您瞧着剑山这儿的事儿完了，实际没完。圣谕一听就一愣，怎么分兵？您剑山啊这儿留守啊也得有人，三庄留守也得有人，带着人要全都带走，跟着千岁打万林庄打万龙唐风岛去。倘若要让英王探知了三庄虚实了，带人反扑，三庄百姓俱被所害，那咱们就造了孽了。这样您也别说呀不借兵，您也别说呢全留下，分兵一半，这不您有三千多人吗？给千岁一千五，您留一千五，哎，三庄每庄呢能留500护庄勇，这也很可观了。另外呢，这1500兵您不跟着，您要走了，三庄为主心骨，您留在了三庄，那么让谁呢？托付您可信任的人带领1500人马跟随千岁，就是助一助声威。千岁到了陕西地面了，就能调动陕西人马了。那时真打算动手打万龙打万林庄，甭管打哪儿，让陕西的兵跟着打，这1500人给您送回来，完好无损。这样咱们两头落人情，千岁这儿也过得去，您面前也过得去，能对三庄父老有个交代，就是跟着跑一趟，您看这行不行？圣谕再说不行，太难了。圣谕没办法，啊，好吧，这倒是个主意，我答应，答应可是答应。这个千岁，咱把丑话说头了，1500人怎么去的，怎么回来，死一个都不行。另外，我得派二赵弟兄跟着，可就是文雅先生赵桓、小伙神赵胜。赵家滩的弟兄二人跟着，书中代言赵家滩小伙神赵胜还一般，文雅先生赵桓文武双全，其能并不在圣谕圣陶然之下。那干嘛三庄是圣谕为首领呢？那是德高望重，而且三庄的乡勇是圣谕所训。那赵桓的爸爸他妈年轻的时候，人圣谕就开始着手训练三庄乡勇了，那么资历浅，所以呢一直以圣谕为首领，实际要讲究排兵布阵，这个能为赵桓比圣谕一点都不次。老头子呢深知这个赵桓之能，要赵桓跟赵胜哥俩带着1500人，我稍微的还放点心，这样留我跟段登我们哥俩带着这1500人护三庄也就够了。那么这么是一个折中之计，几位老侠的联名作保，可就跟钦差一说，钦差一琢磨，1500少点，少点也比没有强啊，人家要3000不借，现在打五折给一半，给1500，哎，1500也够用的了。那行，进去几位老侠作保，那就这样，就这个 还把陶然公请来，千恩万谢，给了圣谕很大的面子，说日后评判这些个匪逆完全剿灭之后，一定专折入都，单列的要表彰你们三庄之人。圣谕呢先行谢恩，这儿可兵分，分兵两家，可是圣谕留着心眼呢，怎么留人家赵家滩跟段家庄的人，派我们天县太平庄的人去，让人家赵桓赵胜带着赵家滩的人去，不行，说不过去，人家的人去送死去，留我们庄的人，我跟家保全这老本实力，落人一口舌，这话瓣落一辈子。赵桓心里也明白，赵桓可就把这个子儿给磕破了，说老爷子您不必，这不分兵1500吗，一庄500，甭客气，您甭留这心眼，我们完全理解您。那么段登这也说没问题，一庄抽500，这500可抽的都是好样的，可就跟着钦差浩浩荡荡够奔陕西地面，半路之上三小报号，书要简短，张望带着凤旗和于斗两个人面见钦差，当时临时公馆扎下大营，三庄1500人扎好营房，众位老侠陪伴着钦差老的人，三小可就原原本本把怎么样的火焚剑山以往经过，几党英王，现在英王落脚在哪里，朴家店怎么回事，原原本本都这么一小舌，这里边高兴的可就是秋田侯廷跟侯杰。没想到张望话对前言，立这么大的功，张望这人有心胸啊，不是白说大话，自己呢当中也没看错他，几位老侠很高兴的。那么现在又该如何呢？现在是我已然说服了何家庄的庄主金枪镇陕西何望何金彪，愿做里应外合之人，单等到三天头上何家庄人把守浮桥，那时节千岁爷您跟着我来到万林庄，咱给他来一个夜袭万林庄，拿下了陶家庄就能擒获英王。说里边不是有宴谱吗？这么多老侠还对付不了一个宴谱吗？还对付不了一个桃园陶洞天吗？就说三位剑客单走没在跟前，这么多人对付他一个也把他拿下了。好，打这儿说听从了张望之言，次日清晨拔营起寨，1500人够奔万林庄，离万林庄20里扎下行营，打算让三小还去桥头先行进庄，面见何庄主约好了再出来，定归里应外合，三天之后破他的万林庄，打他的陶家庄的英王。没想到大伙儿这正商量呢，有文雅先生赵桓可就提出来了，钦差我有几句话说，您说不能说，您先让这几位都出去，除了几位老侠留在屋中，圣贤全轰出去。钦差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您打万林庄用谁的人呢？用你这1500人呢？不成，用我这1500人回去见着陶然公，我没法交代。陶然公把话都说明了，我们这1500人见山分兵是子弟兵，一旦死在万林庄内，死一个都不行，更何况我瞧有全军覆没之险。钦差一听何出此话，焉知道何望何金彪他不是假意投降，何望何金彪何如人也，大伙儿不知道。 就凭张望这么一说，他投降了，他就真心投降吗？人家万一跟苗望、苗德林、桃园、劳动天三庄有契约，我们三庄就有这样的契约。人家要也有同心协力共守一座万林庄，假意做里应外合之人，把咱这1500人框进去，这1500人到了万林庄里边，不打绕大树，困也困死里边了，我这1500人就完了。我再说句什么点的话，您几位信任这张望？据我赵怀想，我还不老信任的。他火焚剑山，谁瞧见了？这不就凭他自己这么一说，他说的放的火，咱们谁哪位瞧见了？要冲你们几位速张速往对这人的描述，这人怎么一下就变好了呢？有道是积重难返呢，江山一改，秉性难移，好模样的这人怎么一下就变得这么善了呢？我也不太信。就算何望也是真的，张望也是真的，您要打算打他一座万林庄、夜袭陶志庄、秦英王、逮燕普，您调动陕西的人马，有众位老侠保着的，您各位联名聚宝，不能说了不算，我带着人就是跟着一块儿助声势来了，进万林庄谁去都行，我赵桓能跟着去，我兄弟赵胜也能跟着去，唯独三庄这1500人不能进林。这赵桓呢聪明而且也认真，陶然这么嘱咐的，咱这事儿就这么办。说完话不看钦差，拿眼看众位老侠，可是你们几位保的？钦差一听，把脸往下一沉，赵庄主话不是这样讲，清源县本阁遇刺，那时节有一位郑九公仗义出头，以礼维持，现在郑九公在何家庄聘为西席，是何庄主女儿老师，有他从中，难道还能有假吗？可话又说回来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夜袭何家庄也好，陶家庄也罢，咱们可就在这一两天，错过这个时机，大功难成啊。那时间他有了准备了，可又是一种打法了，不是不能打，倒费了许多周折。那么我一时调动陕西人马不及，你看能不能帮帮这忙？不能，千岁恕罪。您贵为天子之臣，执天子之见，但下一令，我要敢不遵从您的令，就是抗旨不遵，无奈议和。想我三庄有嗷嗷待哺之幼童，倚门相盼之白发老者，这1500人要死在万林庄，我实在的就是万死莫赎其罪，我不敢答应大人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